完了首播歌，接下来是璀璨年华，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过往十年在当年第36期榜单当中的火箭歌。首先回到十年前2008年第36期的火箭歌，从第19名上升到亚军，非常有含金量的17个榜位的升幅。这首歌收录在十年前他的《明天过后》专辑里，张杰《天下》。 风烟起，寻爱似浪淘沙，遇见他如春水映梨花，挥剑断天涯，相思轻放下，梦中我痴痴牵挂。孤不孤，张张往后，关不关，万事千秋，求之求爱化解这万丈红尘纷乱永不休。爱动爱动张地球，要跟要似水温柔，谁在乎谁主春秋。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被白发留不住芳华，去江山如画，换他笑面如花，抵过这一生空牵挂。心若无缘，爱恨也随他，天地大，情路永无涯，只为他袖手天下。遇见他如春水映梨花，挥剑断天涯，相思轻放下，梦中我痴痴牵挂。 我们听到十年前的此时此刻同期榜单上面 Top 40最大升幅火箭歌是张杰的《天下》。接着下来呢，去到2009年，九年前第36期中歌榜，这首火箭歌是遗忘许慧欣啊，她这些年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在2009年的《爱极限》专辑里，才女左安安为她打造这首安静略带忧伤的情歌《失眠》，当期榜单前进12个榜位啊。火箭歌《遗忘》。 用着伤悲。 前许慧欣爱极限专辑里林夕作词左安安作曲的失眠是那个时候的同期火箭歌。接下来到2010年，在八年前的同期榜单上面最大升幅的歌曲属于王力宏的你不知道的事。那这一年的王力宏呢，不仅推出了专辑18般武艺啊，而且自导自演了首部电影叫恋爱通告，作为电影的主题曲和专辑的主打，这首你不知道的事在2010年第36期中国榜 Top 40上前迈进15个榜位，排在第4的位置哈，很好听的一首歌，再来回忆一下。 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但几颗。我飞行，带你坠落之际，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我却没捉紧你。 我却没捉紧你。 我终于在闪烁了，对不起，纷纷合合是我们常做的不经大脑的事情，我们经常哭玩笑，或者是笑出哭红了眼睛，我常常在哭闹，你对我若即又若离，我常想吃巧克力，哭得甜的不是他本身的决定，也许我的年龄不够许下你一辈子的约定，每个心慢慢来，还是有些怕，虽然明知分不开，我怕你生命中留了太多人，而我不过是 曾轶可呢，在今年推出了加盟摩登天空之后的首张专辑《Anti Echo》，无论是从音乐还是从企划概念来看呢，都是有着与过去决裂啊，塑造全新自我的一种态度。其实呢，出道九年里啊，无论是在以前的老东家天娱，还是现在的摩登天空，他对待音乐的态度是没有改变的。他的才华，他用音乐来解读世界的方式，始终呢都是他的歌迷最爱他的所在哈。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八年前，2011年，七年前，数字数学算数哈。2011年第36期中国榜的火箭歌升幅17个榜位，排在第9，每个路人熄灭一盏灯。我们来看一下《璀璨年华》2012年第36期中国榜 Top 40，取得火箭歌。是和曾轶可同一个舞台同一年出道的黄莺，这首《渔家谣》是他片名歌的定位啊，而打造的一首歌曲，在当年榜单取得了15个榜位的升幅，成绩排在第15，收录在那一年黄莺的一批灿烂的行走当中。现在黄莺呢是为人妻为人母啊，日子是另外一番景象哈。 翻过了几座山，又绕过了几道弯，渔夫划着桨，碧波在荡漾，闻着那荷花香，白花瓣粉红妆，渔家的姑娘美如花。

4年前 他们意气风发，这首歌呢当时在榜上也甩掉了很多的竞争对手，成为了那一周上升幅度最多火箭歌。4年之后这支乐队呢已经各自单飞，遗憾已经搁浅解散了。这是来自 MP 魔幻力量的我还是爱着你， MP 就是 Magic Power 啊，收录在他们第四张也是目前为止最后一张全创作专辑战神。接下来璀璨年华2015年，如今这三只小朋友都已经长大，而且开始有了各自新的发展，但是他们这支组合应该就像家一样，一直会是他们最真实的一部分啊。前不久刚刚在北京举行了他们成军5周年的这样的一个歌迷会，我们来听一下2015年第36期中国榜 Top 40的火箭歌，升幅16个榜位排到第17，来自 TFBOYS 盛夏的盛夏。 墙壁是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飞走是蓝天正在放的风筝，青春是操场奔跑的我们，不要担心受伤，勇敢的朝梦想闯一闯闯一闯。 还记得最难的下课，下册里的线路我手拿着，经过的同学大家都笑着，因为我心想到每分都快停留着。 我心想 没关系，我会陪你坐一整天，谁都不去想现在是几点，累了的时候当你的靠垫，沉默是爱情的另一种语言。没关系，我反正有很多时间，其实除了你也不能给谁消遣，装作没听见你和他的聊天，就当作世界按下静音键，我只想安静守护在你的身边，哪怕你从未看过我的脸，有些思念只能在心里面盘旋，看不看得见无关爱你的坚决。 曹轩宾在经典永流传里面所演唱的别君叹呢令人称赞，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是两年前同期中国榜取得同榜升幅最大的歌曲，叫做没关系，这是一首 OST 哈。这种标准的工整的情歌呢是曹轩宾所擅长的，他也会创作出令人惊叹的其他风格的作品，比如说别君叹，比如说可惜不是你啊。2017年第36期中国榜 Top 40的火箭歌是朱星东的硬扛，从榜尾的第40名上升到第29名，升幅11个榜位，这也是朱星东在孤独感之后呢去年中国榜第二首火箭歌的作品。再次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再见。 如果你踏不出这命运，摆不掉围墙，